在停电的夜，到处是心烦是焦急，你又在散步笑着数星星。当花花世界爱去比流星比心机，都一样多无趣，你只想做自己。难得的假期，大家想游玩想休息，你说故事让寂寞小孩听。许多人在意自己多聪明多年轻，你只希望每天都能值得回忆。你关心谁遇到了难题，就把勇气全力传递。你关心谁被遗忘隔离，就把暖意温柔传递。有漂亮的心，就有漂亮表情，有美丽的真心，会实现美丽愿景。越感激就有越多幸运，你的微笑像完美的奇迹。难得的假期，大家想游玩想休息，你说故事让寂寞小孩听，好开心。许多人在意自己多聪明多年轻，你只希望每天都能值得回忆。你关心谁遇到了难题，就把勇气全力传递。你关心谁被遗忘，有美丽的真情。